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星期一嘅呢个时候呢，九点到十点钟都会啊，周少祥祥哥就出现啦。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 系啊，我唔记得赞你添，上次呢又点解咁错愕啊？赞你，真系有啲听众咧就话祥哥嘅呢一部分咧好好听啊，带咗佢多咧，即系啲额外嘅知识啊。咁呢个就系、我觉得都系我自己谂法嚟嘅，即系每一次同阿祥哥倾偈咧，佢嘅谂法都好偏啲啦。 今日更加另类吓，今日更加颠覆，更加前卫。 你讲嚟听， 你睇下祥哥嘅卡片咧。你睇就睇到六四个字嘅，我哋成队人咧，个个都一睇俾你睇下，就有四个字嘅 绿色。 咁啊，对于我嚟讲呢四个字咧，我喺个个唔同嘅口号啦， 环保 就系颠覆超前， 超前 超前咧就系喺时代嘅最前面啦。颠覆嘅意思就系反转你谂啦。嗱，我第一个问你先，今日食咗虫未？ 咩啊？ 咩啊？ 虫可以食嘅咩？ 虫可以食嘅咩？ 虫草啦 吓，你知唔知我哋个个人一日食紧虫？每一个人，我同你啊，而家全香港嘅人平均啊，我哋估计啊，就系每一年食咗 1.5 磅嘅虫。 咩事？ 系啦， 一个食虫。 嗱，冇人讲过噶啦嘛。我而家先反转你嘛，虫系最好食嘅，我哋要食虫嘅。嗱，但系祥哥食素嘅，唔好唔记得啊。好，依家我哋讲好唔好？ 好。 咁啊，祥哥另外讲嚟啦，一嚟就劈喺个位就话食虫， 食虫啊， 真系。不过祥哥咁即系你呢个礼拜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啦。上个礼拜其实开始有。喺度讲嘅，就讲啲英女王 啊，系 好犀利，90岁 咁样， 其实90岁都而家喺呢一个年代咁科技咁先进，医学咁昌明，都唔算话啲咩特别。 但佢好健康啊，佢唔似90岁嘅感觉， 就系呢个 似后生啲。 讲下佢老妈子啊，即系皇太后啦，即系我30几年前喺英国度生活啦，哇，佢哋非常之崇拜呢位皇太后嘅， 即系英女王国 嘅妈咪。 OK 吓，咁咧就系佢嗰阵时都80几90啦吓，好健康。后来101年先至离世啦，逝世。咁咧啲人咧就中意佢不得了噶，佢系苏格兰人。 系啊， 嗱咁咯吓，咁啊英女王咧一样好鬼健康嘅。你佢日理万机吓，虽然治国嘅嘢未必系佢做晒啦，但你知啦，佢喺水银灯下生活吓，成日俾人望住及住， 个镁光灯添啊， 系啦吓，咁啊直情系哇好得咯佢吓，同埋即系佢喺好多方面系好受人拥戴。仲话做好难得，佢好少做错嘢，讲错嘢， 系啦，好叻噶。 周围啲人都讲成日讲错嘢，佢老公都成日讲错嘢，佢仔又成日讲错嘢， 系啦，挽救形象啊。 系啦， 不过上个礼拜咧，我睇个报道咧，就话祥哥佢咁讲嘅，佢话英女王点解会咁长寿咧？因为佢好注重嗰个健康同饮食 啊，非常之注重。 咁谂下皇室，英女王应该成日都要应酬噶啦。 系咯， 但系据讲咧，英女王咧。每日唔会饮多过一杯嘅，即系讲紧酒啦。咁啊，闲时咧一定唔食烟啊。闲时嗰啲嘅宴会咧，即系可免则免啦。甚至乎如果系去到嘅话咧，都食得好清噶。譬如沙律啊呢啲咧，都系比较啲健康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个报道就咁讲嘅，所以佢先咁长寿啊，即系长哥。 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系咧，嗰啲医生憎死佢哋噶，佢全家人咧就系靠。另外一種醫療方法噶，就唔係平時我哋嗰啲打針食藥嗰只嘅，嗱嗰種叫 homeotherapy， 就佢去到邊度咧，都帶住嗰啲佢哋嗰啲 homeotherapy 嘅 remedy 咩嚟 嘅咧？呢啲乜嚟噶？呢唔係藥嚟噶，又你可以話補劑啦嚇。咁咧佢身邊嗰啲嗱，梗係有好多御醫嘅啦，係咪先啊？嗰啲咧就係 homeopath， 就係而家我哋所講嘅順勢療法。医生或者叫或者亦都有个讲法就叫同类疗法。 系 homeo 咧就系呢个希腊文嘅意思咧，就系话同埋嗰样嘢咁嘅 similar 咁解啦。therapy 就系即系治疗啦，用同样嘢去治疗。咁咧呢种药咧好得意嘅，即系嗱今日冇长时间慢慢长解释啦，你上网打知噶，系非常之不科学嘅，超科学前喺科学之前已经有噶啦，二百几年前咧，喺未有西医之前咧，就大部分喺欧洲都系用嗰啲嘅。佢系咩咧？佢系你头痛啦，你胃有事啦，佢又闪啦咁样啦，佢又就俾几滴嘢你滴落对个脷度。 咁系咩嚟？ 咁啊掂晒，嗰啲唔系药嚟嘅。咁咧佢系用啲好得意嘅嘢就摆落去，就稀释就几千万倍。 嗯， 啊、即系里边系冇嘢嘅，你去验系验唔出咩嘢嘅，呢个系能量嚟嘅，咁吓，嗱、咁我哋有兴趣咧，我哋请位专家嚟讲啦， 好、啊，我想知系咩实际， 咁所以咧，而家啲科学界咧就顶佢唔顺咯，就，但系喺一百几年前咧。佢哋系平分天下嘅，即系而家我哋所谓嘅西医只系一百五十年历史啫嘛。一百年前喺欧洲，譬如咁讲啦，西方嘅社会啦，加拿大都系啦，美国都系啦，一半嘅医生咧就系呢一派，一半就系而家我哋所谓嘅西医啦。后来跟住咧就而家嘅西医咧就系好恶啦，就淘汰咗，唔系淘汰咗，即系逼到佢哋冇定期啦。香港而家有呢啲医生噶，我谂香港嗱，我唔知道有冇估错啦，20-30位到啦。咁、咧就第日我哋请一位嚟讲下啦。 但呢个真系要详细讲下，首先完全唔知 完全系啦，你未听过吓。但系人哋系读成10年8年先，即系唔系话西医咁样读5年7年噶，系好长时间研究，同埋咧真系好得噶。我有好多朋友咧吓，即系乜鬼嘢病咧，揾佢哋系好掂嘅咁啦。好，讲翻重康我咧， 下次讲嘅时候我真系会即系问多啲你问题啊，长哥啊， 点虫飞吓？原来我哋个都食紧虫，就系、是、我哋你不知不觉食紧虫噶啦。就而家今天啊，全世界有80%嘅人咧系主动去食虫嘅。 吓 吓系啊，嗱、啊，我举一个例子俾你听。我阿爷啊，我阿爷离开呢个世界60年啦吓，即系在生嘅时候咧，我好细个读小学嘅时候咧，亲、眼见到佢咩咧？佢嗰日唔知咩嘢唔妥啊，周身唔舒服嗰只啦。我爷好健康嘅吓，佢啵一声。捉咗只曱甴嚟，即系曱甴飞紧个，捉嚟一搣搣开佢，切咗啲咪白色嘅嘢出嚟，就咁食咗， 系 个病就好咗啦。嗱唔系一次吓，嗰阵时啲人系惯噶，你问翻我阿爷嗰代啦。诶，呢啲系民间嘅，系人都识噶呢啲。我哋嗰时食过好多虫噶，黄味龙听过未啊？ 黄味龙啊，听 过啦。嗱，蚯蚓啦，嗰啲啦，嗱唔使讲咩啊。系我有一位行家，即系电台嘅 DJ 啦。咁啊，十几年前佢去深圳采访啦。哇，咁咯吓，咁咧就你知啦，记者上去就梗系揾啲得意嘅嘢先采访啦，翻嚟啦，佢系电台嘅咁啊，一个全昆虫餐，佢话哎呀我惨咯，我都中意食素嘅，不过你冚唪食第一道菜九大鬼冚唪都系虫，咁到最收尾，佢话终须有一样嘢我食得啦，就系、是、擦口枣啊，嗰啲好似煎堆仔嗰啲咁样样咧吓，咁咧就哎呀食得啦，咁食完先你话你听，你知唔知嗰啲系咩嚟噶？咁样嗰啲面嗰啲芝麻咧就系虫嚟嘅， 哦， 即系黐住嘅芝麻， 嗰啲谷牛嗰啲啊， 系啊。咁咧食虫系好普遍嘅。以前我哋喺香港咧，讲翻香港咧，我细个就60年前咧吓，就喺街边啊，就咁就执好多虫啊，就食。 但唔会肚痛咩，长哥？ 梗系唔会啦， 震晒我哋把心。 历史上冇一个民族不食虫嘅。 但你要讲下先，暂时啲虫，如果你一定要讲下，所谓嘅食虫系食咩虫 啊？食咩虫？ 啲听众就好似我 系啦， 一头雾水。 嗱，好多基督徒啦，你睇睇旧约吓，旧约圣经咧，猛咁教人哋食蝗虫、甲虫、蚱蜢噶。嗱，John the Baptist 即系约翰洗者嗰位咧吓，佢去旷野咩，即系去做断食啊，做咩嗰啲啦。佢嗰阵时只系食蝗虫同埋蜜糖。耶稣时代咧，系人都食虫噶。 系 你唔好信我，睇翻历史。 我翻去认真睇翻个圣经先。 咁咧就嗱，有一位哥哥咧就教我哋咧，就系话教人食蝉啊。佢话咧唔知 蝉，我知 春夏秋冬咧，唔知秋天就食蝉啊，最好噶啦。咁啊有 蝉都煲汤啫， 系咯系啊。嗱，中医咪开好多呢啲嘢， 系啊。 咁佢话食蝉咧最好食咧，就是公唔好食乸。嗱，不过咧就系啲乸咧，到佢有仔嘅时候咧，即系成肚。嗰啲咩卵嘅时候，嗰时又仲有益，仲好食。嗱呢位哥哥咧就叫 Aristotle。就是古希臘嘅最有名嘅哲學家啦，哲學嘅鼻祖啦，嗱佢又咁教人喎，同埋咧嗰陣時啲希臘、古希臘、古羅馬嗰啲貴族咧，長期食蟲噶，佢哋先有資格食啲靚蟲啊，咁咧佢哋用啲酒啊，用啲麵粉啊，唔知點喂大嗰啲蟲嗰啲蟲啊、幼蟲啊，即係就喺嚟食噶，好似我食乳豬咁啊，佢食乳蟲啦，咁咧就即係。历史上个个民族食虫噶， 但我想再了解得清楚少少啦，长哥，因为听紧好多嘅朋友都。 匪夷所思啊！ 食紧早餐嘅 长哥讲啦，十年头通街都讲噶啦。你睇翻我喺四十年长哥喺香港讲嘅嘢，好啦， 我知 你听住先。 你有颠覆， 所以超前啊嘛， 系超前有颠覆啦。 但嗰个食嘅意思系，好似我哋头先讲禅嗰啲，你通常有啲譬如中药，你会煲啦，煲咗佢啦。 先，你有冇食花生酱先？ 有啊， 几汁有啦啩， 有 里边好多虫噶。 乜嘢 好多虫 系 啊，一定有。 系咩虫 你食乜嘢菜？乜嘢你食苹果又好，食芒果又好，你讲得出你而家食嘅嘢，冇一样冇虫嘅。 番茄入边 冇一样冇虫嘅。咁未必系一条条咁夹出嚟嘅。嗱、以前咧，五十年前啊，买个苹果夹条虫出嚟，系好平常噶。十个苹果可能有三四个系咁。五十年前我讲吓，普通嘅苹果，而家咧啲虫喺边度嚟咧？即系咧，譬如茄汁咁啦吓，你食茄汁啦，佢喺制作嘅过程里边咧，嗰、那个番茄里边已经有虫噶啦，有啲好细到几乎睇唔到噶啦。 但系有农药防虫嘅咩？ 嗱，一阵间讲农药咯，如果你要慈悲咧，就要食虫，一阵间要讲吓。 咩？ 咁我觉得我好慈悲啦吓，咁我唔会专登捉只蚯蚓话摆落口嘅吓， 咁你唔会主动咁样食噶。 讲翻啊，点解嗰啲虫点嚟先？就系俾佢剪碎咗，佢洗唔净。你话唔系，我洗多两次咪洗唔正噶。你而家买个雪梨，买个乜鬼嘢香蕉里边啦，都好多虫噶，虫到嚟细到你睇唔到啦，根本你点洗都冇用嘅。除非你唔食噶啫，里边就有晒嘅啲咁。嗱，佢系剪碎咗噶。咁咧，有一样系最明，呢乜都唔好信。信一样嘢就系、是、美国嘅法律啊，规定最多可以含虫量几多啊？你睇法律就知噶啦。佢话咧就系、是、譬如系白面粉。嗱，你食麵包食意粉系咪白面粉先？每五十克咧，最高可以有75粒虫碎， 都几 一条咁嘅法律嘅原来 系啊，包 系啦，系啦。花生酱咧，每100克啦，你一樽花生酱当佢系200-300克啦吓，就100克就可以有60粒虫碎。一樽花生酱咧，只要含咧就最高可以含300粒虫碎。咁即系话根本就避无可避嘅。 同埋用粒呢个单位， 但点计啊 ？fragment 超难计。 佢系验出嚟咯。即系所以咧， 抽样 即系你预咗就有200-300一樽就有200-300粒噶啦。 咁系好定系唔好啦？长哥呢个 好啦， 呢 梗系好啦。 点解食虫系好咧？ 点解呢个系最高嘅、最靓嘅蛋白质来源？嗱，唔系我讲嘅，最新嘅科学讲。将来蛋白质来源咧，人类啦，其中一个就呢个系最理想嘅，即系从生理医学嚟讲咧，呢个系最靓嘅蛋白质。但仲有靓啲嘅，常哥认为吓，咁啦吓。不过呢个系好正嘅，正过牛肉啊，嗰啲好多牛奶嗰啲好多好多。另外咧就系咧 B12。成日都话你哋啊牛奶都唔饮，边有 B12 啊？傻啦吓、就系因为我啲菜洗唔使咁干净，大把 B12 多到我仲唔晒咁样咯。 咁即系唔使食牛肉啦，唔使食 梗系 锯扒咯， 唔使锯扒啦，锯扒嗰啲 B12 好湿碎咋，又虫唔知几多啊吓、最多 B12 可能就系白蚁。仲讲啲全部系科学数据嚟噶。 OK 啦，咁我问你呢个问题啦。长哥， 咁开心啊！长哥， 我都唔知点解咁开心，好担心啫。反而咁嗱，你系食 担心都冇用， 你食生啦，你食生噶啦，好多人食素噶啦，食斋噶啦，咁点计啊？呢 个 咪咯，系咯，咪系咯。嗱，你知唔知我同你就咁一呼吸啊？咁啊，已经死咗20多万。个生物噶啦， 细菌啊， 细菌嗰啲啦，即系嗰啲叫做所谓病毒啦吓 ，virus 微生物、 微生噶咁啊，即系 microscopic 啊嗰啲嘢，咁样已经系咁噶啦。所以你话唔杀生就死咗好耐啦。你咁计嚟讲，明唔明白？不过咧，就生物又就系你杀只猫同埋踩死只蚁系即系都有好大分别嘅，啱唔啱先？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真系唔知道阿祥哥你系咪整蛊我啦？啊，头先你讲完呢个食虫之后咧，你又介绍一位咧就系昆虫方面嘅专家俾我认识。专 家， 唉，我真系俾你激鬼死！呢、這个时候咧，直播室里面有呢位萤火虫保育基金会嘅主席啊，就系麦兆峰，就 Mark 喺度嘅。早晨， 早晨， 早晨 ，Hello， 咁多位， 好吓亲你啊嘛！ 我有少少啦，因为咧，我一谂起虫咧，死啦！我啲萤火虫啊，或者咧，我喺我实验室里边嘅全部啲仔仔女女嚟嘅， 希望冇下次。咁但系今日咧，长哥就即系讲咗呢个食虫嘅部分，你嗰部分咧就萤火虫，我冇听过长哥话可以食嘅。OK， 可以放心啦。 嗯， 佢唔敢带阿长哥去，佢 系啊，你唔好带佢去啦。讲到萤火虫咧，今日我知道阿 Mark 系专家啦，喺香港嚟讲咧，真系首屈一指，系咪净系？是不是真的只有一指应该这么说呢、 我就知道呢是很少很少很少人去特登去研究萤火虫的。那么 Mark 呢我了解呢在六七年前呢还是有一份我们所谓的正经正当职业的。那么他是在是不是在渔护处现在的、做教育。 在学校做教师添的、 就做过教师。那么正当是不 是现在正当 的。那么现在就突然间呢就去做一些事呢就是没有收入来源的。是啦就是养不到自己的。咁冇人做噶，去捉虫喎。 系点解会咁嘅咧？麦点解当时会咁大转变嘅？ 其实咧喺我嗱，首先我介绍翻我哋嘅历史先啦。咁我由08年开始咧，我哋咧就有个萤火虫保护基金会啦。咁、其实我哋机构本身就系香港唯一一个系专责去研究萤火虫嘅一个嘅环保团体啦，一个嘅单位啦。咁其实喺里边，我哋08年开始，其实咧喺嗰段时候咧，我哋官方或者政府去去认定啊，或者判别咧，香港只有四个品种嘅萤火虫嘅啫， 即四种， 系啦。咁但系咧喺我哋呢几年嘅时间啦，到而家咧，你知唔知啊？原来我哋香港有成接近30个品种， 30个品种 啦。咁、我唔明白、当初唯有四种系因为即系搵唔晒咁多种啊，定还是系即系后屘培养出嚟咁样噶？ 因为咧嗰段时间咧系冇人去做呢方面嘅研究嘅，系、啦。咁咧，甚至系因为咧，我哋咧，其实个以前咧就好少话真系去研究啲夜间嘅生态啦、或者系尤其是萤火虫啦。咁所以大家都会遗留咗啊，原来估唔到萤火虫有咁多嘅品种喺度喎。 嗯，之后你慢慢咧就即系组成你应该有个团队啦，系咪一齐去工作啦、就系呢个萤火虫嘅保育基金会啦吓。咁、你哋工作主要做啲咩嘅咧？就系、每日都系搵萤火虫定系点咧？ 嗱，其实分三个范畴嘅。第一个范畴咧，头先我都讲咗少少嘅，就系、去做关于系调查啦。因为你要去走匀香港每一个角落去调查佢哋究竟系有几多嘅数量啦，面对住啲咩问题啦，甚至有啲地方可能係俾要將近發展啦，咁我哋呢就要一一呢去記錄返。 但數量都可以記錄到咁，佢就 可以㗎喎。可以㗎、因為其實呢又解釋返呢、香港呢嘅數量呢就唔係話好多嘅，即係冇好似我喺日本呢一晚喺條河邊裏面呢有成呢過千隻嘅螢火蟲。 再見螢火蟲嗰啲。 係啦，香港嘅其量呢、可能我哋見到呢30-40隻嘅螢火蟲我哋已經拍曬手掌㗎啦，好多㗎啦喺香港裏面嚟講、因為其實本身香港面對住嘅問題就係光害嘅問題啦，係啦，啲土地嘅問題啦，大家都知道啦，成日都會講話發展發展啦。係啦，咁亦都會仲有就係可能大家唔係意到嘅，可能一啲嘅旅遊都係啲螢火蟲嘅一個問題， 因為咧遊客趕走曬佢哋啊， 係啦，冇錯。咁呢個係做調查啦，做呢個嘅普查啦，係啦，做統計啦，第一個範疇啦。第二個範疇就係真係做多少少嘅研究，因為香港螢火蟲咧其實係面臨住一個好大嘅危機，因為呢個危機咧係令到佢哋個數量呢因為已經太少啦、可能呢某啲嘅品種呢好珍貴啲品種呢喺講緊未來嗰五年呢裏面去會消失、所以呢佢哋我哋呢就要去用一個叫做人工飼育嘅技術去保存住呢啲嘅物種， 係哇好重要喎、呢一個 係啦，因為呢我哋喺螢火蟲館裏面呢咁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呢方面嘅工作啦，咁仲有第三個範疇係咩呢？就係、做教育啦，因為其實呢香港嘅人對於昆蟲啊嘅認識，大家可能咧， 曱甴 係啦， 螞蟻、 曱甴、螞蟻、 蜘蛛、冬蟲草、 蚊、蛇蚊啊，呢啲係好負面嘅，你會諗到嘅係係啦。咁但係其實唔係㗎，原來喺我哋螢火蟲已經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好吸引嘅一種嘅昆蟲，又靚啦， 我諗佢接受程度應該係高過呢個， 高好多，浪漫好多啊，覺得 小強嗰啲咧，大家見到佢想走啊，大佬。 我講俾大家聽，本嘅小朋友佢哋3岁啊，佢哋就已经识萤火虫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昆虫，因为佢哋喺读书即係幼稚园嘅时候呢 學校啊就已經啊俾佢哋啊去接觸好多嘅大自然嘅、甚至啊翻到屋企啊，家長都會新教啊，禮拜六日唔使翻工嘅時候咧、大家會揸車去郊外咧去享受呢個大自然，所以大自然裏邊就接觸好多唔同嘅小昆蟲、 但係頭先又話遊客多咁樣，咁如果我哋成日走去郊外嘅話，咁會唔會人都係太多影響到呢啲昆蟲或者即係螢火蟲嘅生存咁樣 㗎？會㗎會㗎，所以咧其實我哋去觀賞佢哋咧，一定要有個有个数量嘅限制，唔、可以太过多人去，系、啦。 嗯，咁啊，梓潼其实我对于萤火虫嘅认识真 系 好少， 我都系啊， 几乎冇啊、全部都系电视机嗰啲画面啦， 系 好靓， 或者日本嗰啲动画咯， 系咯，动画好、光啦，咁但系你话萤火虫究竟系一种咩嘅生物嚟咧？佢点样繁殖嘅咧？佢有咩天敌嘅咧？甚至乎喺香港啦，而家嗰个生存空间系点嘅咧？ 仲有咧，佢食乜啊？你佢点都估唔到，萤火虫食乜嘅咧？萤火虫食乜嘅咧？我都嗰个谂都谂唔到。 嗯，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我哋交俾阿 Mark 再同我哋讲解一下。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梓潼、周少祥、黄奕彤。 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嚟自就系萤火虫保育基金会嘅主席啊，就系麦兆辉啊 ，Mark。头先我哋系麦兆峰啊，头先咧我哋喺度讲啦，就系呢一个萤火虫，我哋真系认识好皮毛啊，净系嗰啲好片面嘅印象就发光咯，好靓，好浪漫。 我知道有啲人跟团去照萤火虫咁咯， 系、咯，照田鸡啊，听得到。照萤火虫而家都仲兴，我真系唔知搞咩家伙。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深入浅出咁讲下，究竟呢个萤火虫系一种点样嘅生物嚟嘅咧？我哋完全系零知识得噶啦。 其实咧，萤火虫系唔照得噶，因为咧你照佢咧， 哇咁好错咯，嗰啲跟团嗰啲 系啊，因为你一照佢咧，佢会影响咗咧佢哋嗰个求偶嗰个频率。因为咧，可能大家唔知道萤火虫点解发光咧、因为佢哋发光咧就系代表佢同佢哋伴侣啦、或者系同伴之间沟通噶。咁、咧，如果我哋用光照佢打扰咗佢哋嘅话咧，佢哋本来同个女仔倾紧偈，追紧女仔。系嘛？突然间你照佢咧，啊，你就个女仔就唔会骚佢噶啦。咁、所以咧会令到佢哋咧阻隔咗佢哋求偶嗰个过程嘅。 切身处地咁谂啊，你谂下你同一位啊啱啱初相识嘅即系女士，谂住情有浓事嘅时候，可能可以问到呢一个电话号码。 点知我夹个头出嚟咁样？ 先生有咩帮到你啊？你真系想兜巴打埋佢，阻住我。 因为嗰个系我系嘛？ 唔系。咁但系呢个行为，因为我哋无知啊嘛，即系我哋。知道啊，甚至乎唔知道，萤火虫原来发光，原来唔系佢哋平时生活都系咁噶，原来佢哋平时系生活唔会发光嘅，系求偶时会时候先会发光，咁、所以我哋系因为无知先会犯呢啲咁嘅错误啊。 仲有一样嘢咧要去讲嘅，讲俾大家听就系，因为咧萤火虫咧佢唔系成个夜晚都系会发光嘅，佢哋只会系入黑之后嗰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咧先会发光 嘅 啫。 佢、发光有咩用啊？除咗即系识女仔啊、求偶之外， 因为咧其实萤火虫佢哋发光最光。嗰段时间咧，其实得一个动机嘅啫，就系、为咗去要揾佢嘅伴侣。 系啦，到都揾嘅喎，其实 到咧，去到譬如话有十一点零钟啊嗰啲时间咧，咁其实啲萤火虫咧，佢哋会喺翻啲叶啊叶底嗰度咧去休息 嘅。咁心贵嘅 系啦。 咁但系咁嗱，我又想认识多啲佢哋，但系我如果又唔可以光照佢哋，咁应该点算好啊？要睇。 所以咧，我哋咧喺电筒上面一定要加块红色嘅玻璃纸啦、遮光纸啦，咁样。咁样咧，因为咧，红色嘅光咧，其实对佢哋影响咧系最少嘅，系啦。 咁但系头先我就话，你就话啦，佢发光系为咗求偶啦，咁，咁佢每晚都做呢个动作噶。咁佢求完偶之后，吓，听晚会唔会再求？ 有冇长期伴侣噶佢哋？ 话俾你哋听啦，其实萤火虫你见到佢发光咧，佢只得个七日嘅时间啊啫，系啊，好短好短命啊啫。因为咧，其实你睇翻萤火虫咧，佢哋发光咧，佢哋倾尽全力发光咧，就系、为咗要去头先讲嘅求偶。咁、如果冇咗，你突然间你拎个电筒照佢，你就少咗一日。 系 谂住第二日你同样时有个人，你再照佢睇佢。又少咗一日，咁得翻好少好少。 即系我一照佢，佢嗰日就收工噶啦，唔会话你走咗之后佢继续发翻光球牛噶啦。 因为咧萤火虫咧嗱，尤其是我要话俾大家听，啲强光咧，其实佢哋会出现咗一种咧短暂失明嘅现象。咁点样咧？就系话突然间你光佢咧，因为佢光就以为系日头嘛，日头佢通常伏喺块叶度咧唔喐嘅，伏喺块叶度唔喐嘅。咁咧，当你光去照佢嘅时候咧，佢就做呢个动作啦，佢唔会喐嘅，系啦。即系扮死咁样唔喐咁样，咁佢成个过程咧，可能就啲 air 咗，可能系 15分钟啊 ,20 分钟嗰段时间咁全部静止嘅。 嗯。 所以你会影响咗其实佢哋就係本身嗰个嘅行为。 嗯，原来萤火虫得七日命咁短嘅咋，咁仲要原来每晚得嗰两三个钟就系发光，就求偶。咁如果个七日入边你日都打扰佢，佢日日都求唔到偶咧，咁即系话呢个品种冇噶咯。 其实系啊， okay， 因为咧，其实又分享翻啲数据啊。因为喺我哋以前啊，2008年嘅时候啊，我哋去大埔教寺湖里区啊，可以一晚啊喺沿住啊条水间一路去上去嘅时候，我哋见到咧有接近成70至80只萤火虫噶，好多好靓嘅。但而家用返我15年啦，上年嘅数据啊，我哋上去只能够睇到10几只、13只至15只组咋。 我记得头先阿 Mark 呢即讲过嘅，即喺你嘅工作里面呢有几项㗎嘛，咁其中一项呢你就发现到喺香港嘅萤火虫佢哋即受到嘅威胁好大。那个威胁系咪就係我哋呢啲睇萤火虫团嘅人啊定係点啊？ 嗱，呢个系一部分嚟嘅，咁当然啦，最大嘅呢有两个问题，亦都系其中一个致命伤嚟嘅，就系、是、第一就是呢个光害，因为其实我哋啲光呢而家穿个嗰啲光呢喺个云层上面反射返落嚟。咁、 哦、 呢但係问题系咩呢，萤火虫佢要呢系好暗，俾个指标大家点样去睇萤火虫，就系、是、呢去一个地方呢系要伸手真系呢睇唔到。 喺香港好难搵到 嘅 地方。 系啦，我哋呢以前呢有啲新界呢有啲地方呢有一个好多啲风水林啊，一啲好完整嘅树林呢，嗰度就会有萤火虫，因为个树冠靓嘛，棵棵树都系讲緊呢接近成100年历史过、但系而家树都被人斩光晒啦。系啦，跟住又起晒楼啦，咁呢个就系第二个致命嘅问题，就系、是、发展嗰个问题。所以令到啲萤火虫呢而家好多都近乎系好多地方啊，近乎绝迹咁滞啦。 谂出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萤火虫系好需要靓水噶嘛，系嘛？而家香港啲溪流咧、啲河流咧，净冇几多条河系掂翻少少嘅，所以而家咧香港系好难睇到萤火虫啦。好好彩，我屋企有。原来咧好多人唔知啦，就系萤火虫系一个地方环境嘅指标嚟噶，即系有萤火虫，萤火虫都仲未死晒咧，就系证明嗰度都唔衰得晒，系从环境嘅角度嚟讲咧， 惨到用呢个作为 系啊，呢个系指标嚟噶。咁啊，所以咧我屋企咧久唔久有萤火虫啦，我觉得好即系好光荣啊！我喺度嗱，譬如啦，有一次我洗一碗喺厨房咧、就碗盘嗰度上面浮咗一只萤火虫吓，咁啊夜晚咧瞓觉咧蚊帐外边咧又飞飞下，有一只喺度，咁、一只就系每次见到一只、有时出嚟都有路边都有三几只咁睇到吓，即系入黑嘅时候就系阿妈讲嗰段啦、不过好似咧阿妈话咧，我屋企见到嗰只咧就唔系稀有嘅系嘛嗰种， 因为嗰只咧系叫苍蝇嚟嘅，咁其实喺我哋一啲近住草坡啊嘅地方咧，都可以有佢哋嗰个嘅种群啦咁样嘅。咁咧亦都好有趣，因为咧嗰一只咧系食蜗牛， 食蜗牛 系啦，你谂唔到吓，萤火虫点可以食蜗牛？ 萤火虫食蜗牛 系啦，嗱我即系我比喻，你估一万次你都估唔到啦，系咪先？我估唔到啊，听阿妈解释啊。 咁咧嗱，好似阿长哥头先去讲咧，其实以前啊，萤火虫咧喺我哋生活嘅环境里边咧系好多嘅、因为咧。以前有啲草坡呢係好多蜗牛㗎。 係 呀、你差唔多你落雨嘅时候佢走晒出嚟。 咁蜗牛都真係。 咁咪呢啲嘢咪係囉。我咪猛咁捉蜗牛囉。係呀捉緊啦长數喺度呢啲。捉咗就要第二架出境囉。嗱我唔想抌死佢㗎嘛。咁就拎佢好远好远等佢喺其他地方生存囉。 即係而家啲蜗牛多得滯，因为啲萤火虫少咗。 唔係因为呢其实呢我剛才想讲蜗牛呢样嘢呢，就係因为好多地方啊有人去即系譬如话灭蚊啊，或者系用农药咧，令到啲蜗牛少咗啊，所以相对嚟讲咧， 我真系记得我细个有见过，但系而家咧近呢十几年，我真系冇乜点喺草边度见过。 甚至以前咧啊，我哋咧卖菜咧，买菜翻嚟， 系会记得 附送蜗牛， 系啊， 而家都有啊，我哋卖嗰啲因为有机菜啦，久唔久都有，我食下咧就话，有只细细只小生物喺度， 咁但系其实香港咧嗱，即系咁咩地方？会比较真系多萤火虫噶。 首先第一样嘢，嗰个嘅地方冇街灯，呢、个一定要系冇嘅。因为点解咧？头先我都讲过啦，光害啲，尤其是我哋又用翻少少数据话俾大家听啦。我曾经系做过一个地方咧，咁佢系成条路咧系 以前系冇街灯嘅，嗰、那个地方咧就系飞鹅山。 哦， 咁飞鹅山嗰度咧，以前条车路咧，佢哋侧边咧有好多啲梯间啊嗰啲嘅。 嗯， 咁但系咧一年一二年嗰段时间咧，佢哋就突然间喺嗰度咧起咗街灯，每50米一支。 系啊， 咁之后咧嗰度嘅萤火虫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嗰度嘅街灯一出现咗咧，照落去条梯间嗰度咧，本来有好多萤火虫，但系照一照，第二、第三年啲萤火虫唔见晒。 嗯， 系啦， 即系去咗第二度，或者已经系即系死晒咁样。 系啦， 或者唔喺嗰度生存啦，再 系啦，冇错。 咁呢个萤火虫头先讲佢食即系蜗牛啦。头先我就原来系调翻转个谂法，调转咗嘅，唔系因为即系蜗牛多咗，咁所以咧啲萤火虫就少咗，少咗萤火虫就多咗蜗牛，而系啲因为啲蜗牛少咗，咁所以萤火虫就冇得食咁解。 讲下点样食啊？嗱，呢个好得意，你食点样想象萤火虫咁细只，蜗牛咁大点食啊？ 冇错，呢个系一个十个里面有九个都系想知。萤火虫食蜗牛咧，佢就唔系成只鲸吞嘅，所以解释翻佢冇咁大嘅胃口。但系咧，佢有一种本身萤火虫佢哋咧幼虫喺身体里边咧有一种嘅麻醉液，嗰种麻醉液犀利咯。原来啊，佢只要咧啄咗只蜗牛嗰个肉咧几下咧，只蜗牛咧会好似软皮蛇咁啊，唔会缩翻入去个壳度嘅。跟住咧。佢哋食咧就好似我哋咧平时食芝麻咁样嗰啲蛆啊咁样咧，跟住咧佢哋会将佢哋嘅消化液咧溶解佢哋个身体，好似啜嗰啲芝麻咁样嘅。 成只食晒， 想象唔到 咧，想象唔到。但系你亦都要谂下，萤火虫佢哋发光系好需要能量，所以咧佢就一定要食啲食啲高能量嘅食物。 而家咧香港好难得咧，就阿妈呢几年好辛苦砌咗一个萤火虫馆。咁呢佢哋有全世界唯一嘅品种就係喺佢哋嗰度係咪哇你嗰度係全世界唯一㗎喇喎有几隻係咪 嗰度呢就唔係几隻咁樣啦嗰度呢首先我哋介绍返我哋个馆嗰度地方呢位于大屿山嘅芝麻湾啊。 係咪最適合㗎啦呢个位置。 因为嗰个地方呢有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就係冇车道嘅。係啦。因为呢 同埋条溪水啲水好靚佢哋成日去到验过啦。 係啊冇错。因为呢我讲返冇车即係人嘅骚扰呢往往呢我其实例如我哋做呢啲嘅保育呢有时我哋去日本啊去做一啲嘅区域其实我哋呢要做呢我哋係反而我哋唔係管理啲萤火虫我哋管理啲人喎。 一啲人打扰到啲昆虫。 係啦。咁所以嗰度呢地方呢就係一个好好一个真係一个大自然嘅宝藏嚟嘅我哋嗰个地方。咁里面呢剛才祥哥讲得好啱啦嗰条溪水犀利嗰个山谷犀利啦。因为呢嗰度呢由山落嚟山上面流落嚟嘅水咧，佢哋系冇经过任何嘅民居啦， 一间屋都冇， 系啦，一间屋都冇嘅，全部咧直接系流落嚟嘅，里边系好多矿物质，啲萤火虫因为咧饮咗呢啲咁干净嘅水咧，所以你哋好健康啊，系啦，亦多咧嗱，头先咧我都讲过，萤火虫佢哋三大嘅条件，第一个条件就系要干净嘅水，第二个条件就系头先一个完整嘅树木，第三个条件就系可能大家未听过就系一个湿地丰盛嘅湿地，点解咧？因为湿地就系里面可以衍生到好多呢啲嘅蜗牛啦、螺啦呢啲嘅生物，所以咧佢哋能够好足够嘅食物，所以咧令到啲萤火虫咧喺嗰度咧可以大量繁殖。 蜗牛系咪只食系咪之前呢个萤火虫系咪只食蜗牛啦，同埋即系螺呢啲有壳嘅东西嘅咋？ 嗱，其实佢哋一般嘅萤火虫咧，大多数都系以呢一个为食。咁当然啦，你话系咪绝对咧就好似我哋嘅大朗村里边嗰只独有嘅萤火虫咧？佢哋就唔系嘅，佢哋咧系食呢个嘅马鹿。即是千足虫啦。 哇我諗緊我對於這個昆蟲的知識真的好少千足蟲。 黃地色的嘛 好得意的。好得意的你有、okay. 你見到佢呢有時留意呢啲季節呢就出嚟㗎啦。咁你掂下佢呢會縮埋一個波嘅縮埋一卷嘅一餅咁樣嘅。 Okay, 係。咁但係我即係其實心入面一路聽啦我聽咗 Mark 佢介紹螢火蟲或者當我係即係完全有靈去認識螢火蟲咁去介紹啦。咁或者聽眾其實我覺得收音機旁邊有唔少聽眾都係 㗎吓，对于萤火虫嘅印象或者认识好片面。咁或者佢哋有个问题都会喺度諗，其实萤火虫少咗，咁对于香港嚟讲个损失系乜嘢呢？系 或者生态环境啦， 系自然上嘅损失啦，还是系纯粹系一种文化上嘅价值，系一种 少咗一种物种咁样。 系咯，嗱，我又讲翻少少资料啦。萤火虫喺我哋外国嚟讲咧，系佢哋一个好重要物种。以日本为例咧，佢哋咧系有法例去保护呢啲嘅萤火虫，因为佢头先阿长哥讲得好清楚啫。萤火虫就系一个环境嘅指标，靓嘅地方先会能够可以保存到萤火虫。咁萤火虫唔单止系一个，原来我哋喺做我哋环境修复啦，甚至系保育嘅时候咧，你原来照顾即系去保护好呢啲萤火虫，周围嘅所有嘅生物都会翻嚟嘅，包括龙虱啦，包括系呢个红娘华啦，甚至系田鳖啦，佢哋成个嘅环境，佢哋一啲系好敏感度高嘅一啲嘅生物，全部都会去聚集翻埋一齐。 咁、对我哋人类嘅，即系或者对我哋环境嘅生态有咩咁重要啊？呢 嗱，环境生态就重要啦，因为咧喺里边，我哋其实而家面对住嗰、那个。环境问题就系话嗰个生物多样性唔高啊，系、啦。当有萤火虫嘅咧，系、啦，当有萤火虫嘅咧时候咧，就系、代表住系会令到成个地域嗰个咧生物多样性会提高嘅，系、啦。 咁呢当然就系普通嘅市民，唉，佢萤火虫都唔识，跟遑论系头先阿 Mark 口中所讲嗰啲嗰几种，我都噏唔翻添。嗰几种嘅生物究竟啊，喂咩嚟噶？起层楼好过啦，即系呢啲就系普通嘅市民一般嘅谂法。咁但系佢哋冇谂到。我谂系完全系一个知识上嘅唔够啊 ，Mark， 即系呢个冇办法，所以其中一个部分就系我头先问啊，究竟你基金会做啲咩工作嘅咧、其中一个范畴就系做教育咯、教育系好紧要噶，教育我哋嘅市民去认识哦，萤火虫系究竟系做咩生物咧？佢哋系天敌系乜嘢咧？佢哋食乜嘢嘅咧？当我哋认识多少少嘅时候，我哋喺街度见到萤火虫啊，都。就算攞部相机出嚟影，手机攞出嚟影，都唔会开闪光灯啦。即系呢啲系基本嘅认识啊嘛。你知道，如果个光系对佢影响咁大嘅时候，咁你先至会有啲嘅，即系有啲嘢系唔会做啊嘛。所以呢个就系教育上面嘅唔够啊嘛。 冇错啦。 咁所以教育上面其实可以点样做得多啲咧？ 咁咧，其实教育上面咧就。我哋咧就梗系要有一个好好嘅平台啦，那个平台咧就系、我哋嘅萤火虫馆啦。但系你会话哇，喺我大屿山先、我听完之后都唔知喺边度，其实就喺长洲嘅对面嚟嘅啫。大家会谂，咦，明明大屿山噶长洲，因为啊，我哋嗰边咧以我哋嘅水路系最方便最快嘅，咁咧系正正就喺长洲嘅对面嚟嘅啫。所以咧，大家嚟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去长洲啦，跟住咧搭船过嚟我哋萤火虫馆嗰度嚟参观啦。因为喺嗰度有一样最重要、最重要嘅一件事就系、你去到萤火虫馆咧，系可以从一个正确嘅渠道去认识萤火虫、去欣赏到萤火虫。 简单啲嚟讲，就是、大屿山嘅东南部，系咪咁讲咧？ 即 系长洲 南部， 我哋成日南部， 南部系啦， 但系直上喺长洲搭船过去， 要预约， 嗱冇错啦，嗱头先我都讲过啦，我哋萤火虫馆咧系有人数限定嘅，就可以一次过好多人嘅，所以咧大家嚟咧就一定要记得去预约啦， 甚至话夜晚去会好啲嘅， 唔使噶，唔使噶，因为咧其实我介绍下萤火虫馆入边有一个咧萤火虫嘅一个客房，咁呢个房咧。里边咧，其实我哋照顾嘅萤火虫咧，佢哋本身咧都有一个嘅机制，佢哋会日头会发光，夜晚就会系会休息嘅，系啦。咁所以你哋咧晏昼嚟嘅时候咧，你哋都可以会睇到萤火虫点样去发光嘅。 OK， 咁呢个就平时啦，如果系想参观你个馆，就可以先预约去做啊吓。我知道你嚟紧都有个香港昆虫节噶系嘛？ 冇错啦，头先我讲过啦，去唔到大屿山嘅唔紧要，就嚟大埔海滨公园啦。 诶，点解会拣大埔海滨公园嘅？ 因为里边咧有一个嘅昆虫屋。系啦，咁咧、其实咧，我又即介绍翻啦。呢、這个昆虫节里边咧，香港昆虫节系我哋香港嚟讲系第一次去举办，因为香港嚟讲，大家头先都会觉得，咦，昆虫好惊啊，系咪啊？咁咧，所以咧，其实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保源，就系、希望透过昆虫节咧，令大家咧。除咗话认识萤火虫之外咧，认识更加多佢哋一啲香港一啲好珍贵嘅一啲嘅生一啲嘅昆虫啦， 有冇例子？ 包括头先我讲嘅龙虱啦，呢、這个红娘华啦， 附子松啦， 好多都未听过啊， 系啊，因为咧我介绍我又揾附子松佢哋嚟讲下啦。咁咧附子松系咩咧？就系、是、一种咧喺水田里边咧一种嘅昆虫嚟嘅。咁、但系你知啦，而家系冇晒水田啦，咁滞啦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哋个嗰个生存嗰个条件咧越嚟越少嘅。咁、咧，但系咧唔好睇少呢只附子，附子就唔系关于负离子咁嘅意思，系因为佢孭住啲子嘅意思，系、啦，背住啲字咁嘅意思，因为咧佢哋咧喺昆虫界里边咧，佢系一个好爸爸嘅一个嘅榜样嚟噶。点解啊？因为咧佢哋啊呢一种嘅父子虫，佢会孭住啲仔女咧一个月嘅时间，一个月嘅时间里边咧，佢哋系唔会食嘢啦，佢哋只会专心去照顾佢哋啲仔女去孵化出嚟。 哦，伟大啊！ 系、啊，即系要认识多少少先至得啦。一阵间翻嚟咧，继续同阿妈去倾下呢一个香港萤火香港昆虫节啊，2016嘅。在大埔的海濱公園上，究竟有什麼豐富的活動和節目呢？轉頭問你。 原來生活好快樂，鄭梓彤、周少祥、黃奕彤。 好啦，继续咧，直播室入边阿 Mark 就喺度啦。头先我哋讲起呢一个香港昆虫节2016啊，咁喺大埔海滨公园咧，就喺2016年4月29号，即系 今个礼拜啊， 系啊，今个礼拜五咧就会开幕礼啊，咁之后礼拜六日咧都会啦，可以就开放喺公众人士就可以参与一下。头先我哋讲啦，因为有啲嘅即系比较稀有，而且咧就有啲香港咧就具有特色嘅昆虫，包括就系附子虫啊、龙虱啊、红娘华等等咧，都会咧就大家会见到啦。可以认识一下，听都未听过，大家就要认识一下。譬如萤火虫都会展出嘅，有几种啦，系嘛 ？Mark 哥同你介绍下系嘛？ 好啊，咁咧其实咧喺里边咧，我哋咧会将我哋萤火虫馆里边嘅生物咧会带晒过去噶。咁咧我哋咧讲萤火虫先，我哋喺嗰度咧亦都咧会做咗一个萤火虫嘅体验室，大家咧可以咧喺入到去里边个体验室里边咧睇咧接近成1000只嘅萤火虫， 哇， 闪发光嘅， 系咪黑麻麻噶？一定系， 一定啊！嗰个咧，都系嗰句啦。你入到去系伸手不见 知。咁、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嗱，我哋想有兴趣去睇嘅，咁但系可能真系少接触咧，甚至乎有阵时带埋啲小朋友咧，难免佢哋一见到咁多昆虫咧，兴奋又会啦，惊又咪哇鬼叫噶嘛。咁使唔使事先做定一啲教育，叫佢哋有啲咩态度？我哋应该要参观之前，我哋去做定先咁噶。 冇错。咁其实第一样嘢咧，就千祈就唔好开灯，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啲即系大家嚟嘅睇嘅。大家都有会好有好奇心啊，跟住咧或者系即刻会开个电筒照佢哋，绝对唔得噶，因为咧你咁样咧会影响咗佢哋会发光噶。咁跟住咧，大家因为入到去惊嘅时候咧，咁咧其实咧大家咧要入到去，跟住咧静静咧企喺度，咁咧跟住大家有样嘢开头咧可能未必去话即刻睇到萤火虫，知唔知点解？因为出边好光咧，入到去黑咧，咁我哋咧有个留意嘅地方就系、是、我哋要眯埋双眼，大约系15秒，等我哋瞳孔适应翻嗰度啲光线，跟住你擘开只眼就会见到好多啲萤火虫系闪下闪下噶啦。 OK 啦， 咁有冇啲教育嘅咧？虽然睇到佢哋喺度闪下闪下啫，但系都要有人从旁指点啊， 会嘅。咁咧到时咧。我哋咧就会有我哋嘅义工啦，同埋我咧喺度咧就会声音导航大家，会话俾大家听点解啲萤火虫会喺呢度出现噶？原来佢哋有一个好惨好惨嘅故事噶、哦。咁咧啲萤火虫点解对我哋大自然界咁重要咁珍贵啊？原来佢哋系担当住一个大自然嘅指标。系啦， 有一个重要角色啦。咁但系呢个真系要去学习下先得。咁所以咧，今一次我知道你哋好俾心机搞呢个香港昆虫节2016，亦都系全港咧系首届添嘅。亦都有好多活动啦。头先所讲嘅呢个萤火虫体验室，咁啊，当然我自己都好有兴趣。 喂，介绍多句啊，喺大埔点样去噶？嗰度系好骑呢个，虽然我成日踩紧车经过吓，但系公共交通点去噶？ 公共交通你哋只要。去到火车站，跟住咧搭一架 K17 嘅巴士。 哦 ，K17 然后行过去。 跟住咧架，因为佢系一架接驳巴士嚟嘅，咁系去嗰边嘅广福村。咁咧广福村行过去咧，大约系3分钟、5分钟咁就到噶啦。 系啦， 咁放心啦，大家咧会去到嘅时候咧，我哋咧会有指示牌去指示俾大家嘅，所以大家唔会迷路噶，放心啦。 喺度呼吁下咧，香港如果系你想睇萤火虫咧。 乖乖地，即係有啲團呢真係好唔負責任啦。又睇下少啲睇下少啲，佢唔理咁多下去踩爛曬人啲嘢啦，咁啲又著燈搞到螢光上冇曬啦。咁好多人就話去我香港冇曬唔緊要，我飛去新西蘭睇啦，澳洲睇啦。 仲衰啲諗法。 嗱呢一個呢就又係碳足印嘅問題啦。仲有一個唔好意思呢，睇嗰啲唔係螢火蟲嚟，嗰啲螢火蚊嚟㗎係咪呀吧。 其實呢佢嗰個呢澳洲嗰個叫做藍光蟲，咁其實呢佢個外形呢就好似一隻蚊咁樣嘅，係啦。咁不過好得意喎，佢哋呢個幼蟲呢佢哋呢真係會發一啲藍色嘅光，所以呢佢哋呢會有條絲掉落嚟咁樣呢，嘩好靚好壯觀嘅。咁、不過呢佢就同螢火蟲唔一樣嘅地方就係佢唔會閃下閃下嘅。 但係自然呢有佢自己嘅魔力喺度啦。咁但係若果我哋過分地或者用啲唔正當嘅手法、自私嘅行為去破壞佢。 打擾佢哋或者。 打擾佢、而為咗咩呢就係、自身嘅利益嘅話呢，呢啲就真係唔要得。 係啦，我好欣賞香港好似有阿媽咁嘅傻仔嚇，真係投身去 去保護呢啲昆蟲， 同我哋做。而家佢喺度湊仔，同我哋養翻咁多咁唔同品種嘅，但係希望有一日放翻出去嘅，咁令到香港嘅環境可以改善啊！咁真係好好多謝有咁嘅人啊！同埋佢不斷去做教育工作，頭先你聽到啦，我參加過佢嘅導賞團啦，真係好正，小朋友啊、大人啊，好興奮，個反應好好好投入噶喎、 好計啊嘛，去鎖幾十年， 所以又要再呼籲大家，4月29號至到5月1號，即係今個禮拜5、6日啦。如果你有興趣睇下螢火蟲或者其他昆蟲咧，咁都可以去到大埔海濱公園嗰度嘅，帶埋小朋友嚟啦，由細到大去到教育佢哋，等佢哋知道咧，即係我哋見到呢昆蟲嘅時候，我哋應該有啲乜嘢嘅態度，同佢哋和平共存。咁對我哋即係人類話呢一個生態嘅環境咧，都係好重要嘅。 係啊，同埋我見到你都有個 Facebook 啊，叫做螢火蟲保育基金會。咁上到 Facebook 即刻 like 咗佢先。 係啊，打呢個字一睇到噶啦，咁揾到佢哋攞相關資料啦。如果頭先嗰啲咩時間、日期、地點聽唔知嘅話，上翻佢哋 Facebook 睇咧，一目了然噶啦。今日咧唔該曬啊 ，Mark 多你咧做一個咁詳細嘅解釋。 喺呢度發光啊！唔該曬你，Mark，thank you，thank you。